OK, buổi nào thì hoa lăng buổi siêu xiên à? Thảo chỉ hàng hoa lăng buổi liao cái mình kia, chú sĩ quan gì xiên xí hàm mình kia lại. Nào thì lúc buổi siêu hàng chàng mình kia, lúc buổi bình bình, lúc buổi siêu hàng mình kia, điểm điểm. Bố lại con, xí xóa siêu. Chú sĩ hoa lăng lục cút lạt bún hô, nào thì hoa lăng bố bình bình, hoa lăng cái chơi xem mình kia. Ông xí xí xóa chỗ. So lang bei bing bing si ha ming kia sing ya ko leng wa pi kong ming kia ni u le ming kia ka lu ku si ba thiang kwe kwa ni sian ming kia a e be gang an cha bun ho ta che no chi a lu tui lu ku cha e xiao hua ni lu sing bang chi bi a lu chi kwa chi le bo xiang e xiao hua wang xiao hua ni tui sian ni xiao hua xiao zhong yao. Nhưng nếu như chúng ta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đối với chúng ta, chúng ta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đối với chúng ta, chúng ta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đối với chúng ta. Nghĩa là chúng ta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này, không quan trọng là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nào.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này để quyết định chúng ta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có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Một cái sản phẩm chính là như vậy. Cho sản phẩm cũng là như vậy. Nếu như chúng ta đối với sản phẩm có ye xiao hua xi an ne lu automatic lu jiao dui jiao dui jia lu xiao hua xi ling wan jian lu zu lian le jiao dui jia. So xiu heng wo lang gong xiu heng wo su ga gong xiu heng wo mai gong xiu xian na ne zhe la a le xi gong xiu xian na lang du jia zhe a xiao hua hàn chúng con là siêu xiên, siêu xiên là gì? Ồ, chéo lại, lăng con không con siêu xiên là con chế xiên, chế xiên là gì? Bây chéo lại, bây chéo lại bảo lúc là siêu, không phải chế, không phải siêu, à, người lăng chia chế này phải sao hoàn? So, nãy là con chế bảo lúc là siêu, không phải chế, bây siêu lại con, ý đồ chính nhá, cảm giác con chế rất trọng yếu, bộ chế gì nè, hàn bộ này trọng yếu lắm, chính xác, chính xác, chính xác, chế điều không điều nào, nhưng đồ kinh chế này bên, chính nhá, chính chỗ ấy. Hồi con siêu hình ấy xin đi, im gì con chế, im gì con kia, im gì con quan. Ví dụ con tòa xin nhầm chủ lại bên này con, cái cái cái gì cái anh ông bác xin nó viharati, viharati là con sinh hoạt, cái anh ông bác xin nó. Anupassino 就是这里管家管的人，做这边呢是一是管神故，这是其中正面件啦。所以无讲坐，无讲徛，有嚟经有讲就坐啦。但边那是讲会讲规个修行来讲，唔是干那坐呢？坐本好，徛本好，不就是啲坐掉本好，不徛本好。都吃肥胖西，甲人讲话，无讲话，本事少。特别在这边呢，这两日内面，我是希望讲大家，因为这时间真短啊，啊，你无虾米时间，所以尽量卖讲话。但你尽量卖讲，唔是讲欠人讲话，是本卖讲话啦，欠人讲话，多人讲话啦，卖比卡比超人啊，会搞啊你看。特别笑话，我人家欠人无，笑话我人家欠人无，把路讲，讲贵了本笑话欠人无，就是讲了讲了把路再讲，其实无欠人啊。So， 尽量本数，那是诶免讲，卖讲。So， 那是讲这修行是大，唔是这是本来修来讲。大王啲做面件事，本嚟笑嚟讲，唔是讲本嚟笑，本是爱笑嚟讲。你按照看佢笑呢，我是笑咩？我谂唔是笑成故，唔是为，唔是咧成故为笑，是心为笑。所以成故会使帮灵，成故会使帮灵，帮灵唔是讲阿你看帮灵啊，啊，阿你看会困呢。成功帮你讲，你成功食，你坐跌， 我都来塞起光都坐地，但是你坐地的时呢，你的马手啊是帮人的，不是安尼款，你是地，特别是帮人，真轻松。你看看啥囡仔，把你学会晓学坐的时啊，一坐真 balance 的时啊，啊一坐地，啊一无夹掉安尼款，啊想看安尼款，真自然，安尼款坐法。所以，你们讲去调地去做干做款，身躯唔是最重要物件，最重要是你心。有个人一开始是坐歪歪，特别一心一开始是可能坐袂得啦，特别一心一心定的时啊，就连一个地起来了。所以重要是心，唔是身躯。我人爱修的物件是心，了是这个心的修，唔是身躯的修。所以爱会记，就是因为不是身躯的修，你做的物件很好，你不是会修。你吃饭，你不是在修。前日我在讲经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伊卖物件的时候，卖物件学生讲，我真紧张啊，伊卖修，伊讲卖物件的时候。所以我问，都卖物件的时候，哈咪较重要？卖物件较重要，还是修较重要？讲卖物件啦。所以那时讲，你感觉你是想法讲，哈里物件较重要呢？就连你心走下边较济。OK， 讲到你食物件哈，那时你食物件的时候，你想法是食物件较重要，你会收好势来哦。你食你会真用得起，因为这个物件较重要嘛，哇，这个较好食，这个、不好食。你会注意点是哈这边，不是这边。所以那是讲我爱大按照款情形要修呢，会记我人较侪注意点呢是这边，较侪注意地方是这边，就是甲人讲阿门好，这边注意较侪，下边卖注意，免注意安尼济。特别不是讲改了注意这边，下边无注意啦，那边无注意，你唔知讲咪鬼，伊无欢喜。你真注意较侪人无超过50%啊，你都袂记。就是我把你伫讲话，本好我伫注意一边个，所以我袂记。袂记啥物？袂记注意。大刚才讲个即个正念萨蒂，那么将之翻译做 mindfulness。为即个萨蒂即个字呢，伊意思就是会记。会记虾米？会记注意，也唔是思想注意，会记用智慧来注意，会记用对的想法，会记用对的态度来注意，来修，了安尼款都得修了好，唔是讲干呐注意注意看看看观观观安尼款就够，对的观是要用智慧来观。我是我师傅，我家先师傅，然后成日讲，成日做生意啊！你看，我做生意都系有本，我系摊类来讲，都系用类来摊类。都无本来讲，难做做。都无本来讲，都是教人拍工，对吼。所以，修行本是想。那是我人爱修慧，爱修智慧。我人还有本，这个本就是智慧。可能我来想讲，我无智慧啊，我说我无本。OK， 不要紧。所以这边呢是借别人的智慧来修，这样看这里。那是够还没人会爱啊？了他阿妈都会爱，你先跟我讲这边。I just pass to you, so you can distribute.所以有人不爱讲，不爱一条纸来讲家己啊。可是都甲人公司袂使。OK， 这边呢，伊是讲 What is the right attitude for meditation？ 啥物是修行的对的态度？ 而虽然你讲是太多，你根本有别项物件来讲消化，特别我能消化对刮掉我的太多，这是啊掉掉的。来看头一点哈，头一点讲修行呢，就是啥物？就是要认，要注意，啥物物件本好，啥物的发生物件，我能要在，或者讲认知啦。acknowledge 是我人感觉讲是爽的物件本好，是无爽的物件本好。我人是讲是好的物件本好，无好的物件本好，我人该注意。我人无分讲啊，这里我爱注意，这里我爱注意。啊，这里较好，这里无安尼好，处理这里较好。我人是虾米物件发生，我人会注意。所以这里虾米发生物件，不是讲外口发生物件，外口人伫行路哈，不是注意下咧。注意这边，到这边发生的东西，身躯甲心发生的东西，所以注意这边。不是讲我人注意这边呢，不是讲我人卖去看卖去听，这不是。那是讲修行是，干阿卖去看卖去听，看你修真好来讲，阿咧无目睭耳也未听到的啊，阿咧人就修啊真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把酒安装好呢，那可以注意到外口的物件，可以安装去注意自己的坐呢。注意看，不是注意看的物件。把酒，把路把酒开掉，你把酒用你看的物件，看掉，啊，你看掉嘛哈，有鱼啊。啊，都拢扛起来。假如耳啊，你耳啊是用的，你会听到声对唔对？所以是这是普通人会做的物件。修行者会知影呢，伊会注意呢是无相，伊注意呢就是在讲伫看，在讲伫听，看物件啊，在讲伫看无相。比如讲啦哈，我去看电视机的时，啊，看电视机的时，接落来的时，我人在讲哦，我人未去未看电视机对不对？吓，我未看电视机，我人唔止讲在讲未看电视机，我人啊，我看到，我能看到伊的电视机，我能看到电视机阿买物件，我看得到，还看久来了哇？唔知讲自己伫看电视机了在哦，是召集喺你戏内面了。你唔知讲自己伫看，你想你是召集去了对唔对？想讲是喺你歌手，召集喺你歌手内面，只紧张了嘛？你想讲加一个人做戏人，做戏人惊，你唔对伊惊，做戏人欢喜，你唔对伊欢喜。你唔知讲自己伫看电视机了，你唔无看到电视机了。你看到伊个影呢，是不是？所以到遐一时的时呢，我那是最往看的物件，我那唔再讲伫看了。把噜噜耳听到声，我未讲正的时，你再讲你伫听无？你再讲你伫听无？无相啊，伫听甲在讲伫听，所重要是即个在，在伫听，在伫看，在伫感觉，在伫想，想本好未在，修行毋是讲袂卖想，若是卖想对修正好来讲，迄个比较想的人啊，修正好了，戆呆呆袂想的。啊！阿你植物人啊，提了变成未做物件，安尼款的人就修正好势啊，是不是？那是无想是安尼款较好修，所以不是。我人欠用想，其实我人要在安怎款修，伫食饭是安怎款修，伫行路是安怎款修，去大陆的时分安怎款修。 切掉罗明池的先生修。那希望人有相关的修行呢，那希望就会去修。那你们没相关的因你们就不去。大经册里面没说修行是不去修，这是真多人不如的修行。修行啊，修行只要来是想什么，只要来点点路看吧，就不去修的啦。还没有不修，不修不说话不叮当，这就是修行啊，这些所以你看学到什么东西，我现在学到什么东西，学到轮啊，我知轮了不说话不笑轮，但是可以不笑你早起起来跟他说 OK 今天我不笑，不好了你就笑了。当天在那边哭不说不笑，但是有说有笑再说有笑啊，这里有说所以希望修不是为做一家己卖相，我们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在发生，包括相。特别在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里脑筋是真低，我希望大家加注意身骨较济。按照讲注意身骨较济较好呢，因为身骨较粗，身骨较一较粗一较硬，注意着。所以注意身骨较硬，特别不是说注意身骨的时候不会做好，本身不是会做好自己的想想有发生不要紧，鸟会发生，我人不是会做好的听，我人不是会做好的自己，我不是会去吃。像这里阿赞叉这泰国师父会说的，像这只鸡在鸡寮里面可以走，不要紧，都可以走。你走到老本，不要紧，你在鸡寮里面搞了，你一步走出来，你会白死。就像讲心嘛，你看心一乱本好，一啲小物件不要紧。我再讲，往再讲一乱啊，但是伊这个想法，你又做了不？不去做什么物件不？啊，那是不去做物件了哈，他就是在鸡走出来了。比如讲，你戒掉，戒掉了，你心感觉无爽，你想到是你无欢喜物件，然后心就讲讲，哎，咪戒了，咪戒了，去代乐啦，去做物件，咪去，咪我咪在这里物件，咪感觉到这里物件，啊，伊袂去叮当了，只要来五分钟，伊袂走去做物件，啊，这里咪对，你可以在里面表现，特别你咪对，你如果咪迟，你如果咪。如果是坐在心中对来成功，再说明明的发生心无爽不要紧，再有一个方法来倒下手的人在注意这个无爽的感觉，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经册里面讲到的佛教的人讲用这个丢的想法，这是佛的智慧啦，用照佛的智慧来修，就是当作这个无欢无爽的感觉是不是我来，这个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人来，因为我人就无条件叫他起来了，我人无条件做他出来了，一来就来了，对不对、就像跟落大雨，一落大雨就落大雨了，我都无叫他来了，我人的感，我人里面的感觉感受不是想的，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用说去改革，不用说去为他为得意，那是落雨都跟天教落雨一样，所以想我们这样注意我们身体我们的心发生的东西，卖改革咯，但是这不是意思讲，那是你卡坐了无舒服，你卡有伤着，不是讲卖去叮当啦，爱叮当会使叮当， 都叮当都在讲你家己叮当，你个是啲少。那是你心个啲在，你个是啲少。那是你唔在呀，你都唔是啲少了。啊，真简单，你是坐了问好，你是行路是提了问好，想。所以修行是注意，啊，不管啥物件，我先讲修行就是关于注意，爽还是无爽问好，你用一个轻松的方法去注意，不是逼内心逼掉注意。你看这边我阁无甲你讲，可以注意穿开个啥物件无啊？来注意穿开会使，来注意别个物件，关于你身体物件、心内物件不能使，特别加些注意身躯较好。开始啦，开始的时候注意身躯较济。Meditation 啊 ，meditating 就是修仙，就是安款的注意观，去等，慢慢有耐心的等，用这个正念，然后用智慧来去观。修行不是要去感觉到，要其他什么经、什么特别的经验。你读到啊，你听到来哇，人讲这些啊，你谈到安尼款物件，你看到光啊，你看到光啊，你看到啊，你来感觉真爽啊，你一列一列啊，啊，你看到啥物啥物性别啊，啥物怎么怎么讲，然后哦，你才试啊试啊 ，OK， 你接下来你袂谈到遐个物件，然后接下来你就想讲我袂谈啥物物件咯，袂做开出来，遐个毋是修行，遐个是做物件。我人是袂明白虾物件伫发生，我人是明白，一个我一个人是虾物来，会使讲修行是袂明白家己，一个身躯一个心，一个一个人是虾物人来，我人够捌家己无，所以袂注意一个。不是不去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不贪掉做出来的东西，贪出来做出来，我贪掉，贪掉这里，我贪掉那里，不是。修行不是不贪掉东西，修行是不放。但是修是不来贪东西，来讲啊，较好你买修较好，你对起较好，啊，你看来我就惊。你会谈一些，会谈下你啊，哇，真坎坷。你做家己家己险啊。所以第三就是注意，就看他注意吧咯，就是吧咯，注意一点，即时。下面是即时，下面是一点，就是即时。一点在发生的东西，他们有说到小东西，然后我有说到我不用去带他，特别我不用去对他，因为我去对他来说，我来顶到我人的小东西里面，我心里面的告诉，就是说 don't get lost， 不要顶下去，顶下去不去到在做梦，不要顶下去，咪点佢落翻嚟过去嘅歌数，加是熬过嘅歌数，咪点落去。一心会想，哦，咪仔，我做做咩物件物件？哦，我仔，哦，几时有？一心啲想讲，哎呀，客桥人，伊对我呢无好，阿贵我会吹办法，做到对啊，哦，是小物件。那是你仔讲啲想 ，OK， 就是你想物件，然后做到只无话，伊问好，本 OK。我人是袂明白，一心是按照款去，伊是按照款有按照款的做法，我袂明白伊。我人是袂去杀伊走。虽然我人讲修行，讲袂讲袂灭贪嗔痴，灭贪嗔痴唔是讲我人袂灭袂去挂住安款挂的，安尼款用啊，咱别人袂挂哦。干那好吃下面个挂个贪嗔痴，哈哩就是智慧。要这个智慧呢，这个了解呢，本包括了解贪嗔痴。 多信念处经里面要讲心无贪的时候，再讲心无贪；心无贪的时候，再讲心无贪；心无嗔的时候，再讲有嗔；无的时候，再讲无。嗔本是想，心乱的时候，再讲心乱；心无乱的时候，再讲心无乱。伊无讲有贪啊，快快别啊，赶紧卖可以加济。那是有的人伊修行修成惯了，伊爱来讲伊，因为伊开始呢，伊有智慧了，伊智慧啥就多了，咁咻无了。伊会晓看，伊惯了，因为用智慧惯者，伊无了，伊知影怎样做。但是那是你无这个智慧时，你是用啥物？你是用牛力，你硬硬逼。有人修行啊，看了面颊苦啊，你看，再跌做咩鬼？那有人讲受苦先，我那卖受苦先，我那袂受智慧先。你修行的时呢，心个身躯应该啊轻松舒服，卖逼家己卖嘛那款，放灵。那是心个身躯，就来就喘，就来无力。意思讲，我们给他错了，我们给他错了，你思维方法唔对，也都应该查看做咩事嘅那款。有古早我会去，我未出街时要去，未出街时候我参有，那时是 start 修，有啊去 meditation 去修，然后。有时人讲，哇！你不去一个月啊，哇！你好了咯，我未动啊，我慢慢来动一个月。那是你修的方法是对啊，你未感觉讲就修就艰苦。那是你修对来讲，你修苦来，你就修，你人就快乐就轻松。这不是意思是说你修的时候有不爽的事啦，有时候修的时候心跟定的事，你以前不好的东西它会扑起来，那里是自然的，那里不是不好，那里是不是坏事，那里就是一个机会来去面对它，要去清一下它。那是你会离苦，你就要面对苦，你要明白苦，无所谓的苦到这边我会离开这个世界，苦到顶到不会靠是对路行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所谓的读经册讲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人的六根，我人的看，我人的听，我人的鼻、耳、感觉、身躯感觉到、动到、心的想，这是我的世界。虽然我人不都是想住这个地方啊，特别我人跟了人住在自己的世界位。你看到物件，伊看到物件无像。你若看看像物件，问好，你对遐个看到物件无像的想法。所以你大个世界像无像？无像。只要你未了解这个世界，只要在这个世界所谓的苦，你去修行，你去道路本好，我来苦是对的，我能行的。是讲有物件无物件，刺激你尔。那是有明解刺激到你，意思是讲你下一边你个未解决个，意思讲下一边你有明解你个未明白，你欠用明白。所以点真正重要啊！有时真济人修行者袂去，袂对修行无够了解人袂去，都是师生地位啊，师念啊，师生地 for number two。头一个圣地，伊是讲虾米？靠啊！真侪人阮知，特别大一点呢，佛本有加讲一项物件，大细细项物件，你有讲着。伊讲对这类物件，头一个是靠，第二是靠的原因，第三是灭靠啊。然后后边是讲这类修来诶，谈灭靠的方法的路。大大物件呢？一般我讲爱做一条物件，交尾一个是真硬啦，一个多，一个八正多，这是袂烧的。 在这三项下面呢，我是讲阿伯起来啦，这是微笑。第三呢，这里所谓的灭口呢，这里是会看到，会看到伊的发生，会通看到，阿莫讲 witness， 会通看到，即个看啥啊 ？accident 发生啊，路看到，唔是你去探到啦，你未惊去探的啦。伊是那是你条件到了，伊就连伊家己发生。有机会到了，伊发生。是人讲哦，一个人讲哦，伊修行才成功了，唔是伊成功，是因为伊条件有了，伊修伊条件到了，所以伊即个成功发生，所以伊会帮，因为条件有底了，到了，我在修什么？修即个条件，修慧，修正念，修定。修骨力，骨力不是讲出力，骨力是讲直直做。修信心，这个根。所以讲到呢，这里做第三事会摘掉一发生，会注意到啊。然后这里发生什么？这是关于的第二个，第二就是苦的原因。苦的原因会怎样做呢？这里会合格。按照看的合格呢？按照只是我人发觉这个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人修好事了，我人明白。要明白明镜是什么呢？就是头一点的话，要明白苦。假设我人面对苦的时候，我人是会去明白伊无？啊，会虾米啊？会走？哇苦！唔系啊，去催眠家做，唔系去摘掉，是唔是？嗯，这是我普通人嘅做法，所以啦，未离开啦，所以直直开落去啦。因为我谂无面对，但系你唔别怪我人，因为未晓，无人教，所以无论系欠用会晓嘅人，或伊家己明白了，伊家己教家己教成功了，家己去 test experiment， 伊家己成功，我人无咧教，我人欠用人教我人，所以未歹啦，你个未歹啦，个人教我人，无人教我人惨，规一世人直直买头走，靠人无买闪，然后靠人无买闪，然后伊靠直直蹲。所以这点真重要，我人要明白靠。咱若是讲我人的智慧无够，我人的五根，我人的定，这物件无够来讲，爱面对靠是真艰苦的事。因为这里往关系了，往追到这靠了，哇，快要闪了，唔爱去追，也动力真要用。贪嗔痴，这我人要闪的是，迄个就是这痴，我人无自己买伊嘛，快快快走。了，那是未来讲，我人未去催眠家剃头了，未想来讲，未去麻醉家己。啊，有咧麻醉家己的方法是真简单啊，看电视机，了有咧未去啉酒去食药。所以是我人种种想的方法。那只是往第想来讲，我人未通面对，未通面对就未通明白，未通明白就未通放。因为干那有智慧会帮，我人袂硬硬逼家己帮的。虽然我人大会教伊人只硬讲啊 ，let go 放下，讲个只硬啦，开嘴攞嚟字出来，成个搞掂个了的事。但是我人逼家己帮来讲，佮袂帮来讲，我安怎看做？我人去得意，下面卖管你。做这不是对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人修行是为着要了解，也因为我人了解，所以把它会放。你看到对这边，啊，讲到这里一串呢，是因为做秘书，都不会 check， ไม่ช้างขวางจะไม่สวยชั่นหรือสิมสีก็ตีเสียงก็สีหรือไม่ทั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รือเทียนเดียวบาลังกงสิวเฮงสีเฉลี่ยเฉลี่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รือไม่ทันเดียวหรือเทียนเดียวบาลังกงหรือไม่เจ็บไม่เจ็บกับกูกูเจ็บจูกูจูโฮแล้วไงไงเป็กกับกี่เจ็บเจ็บกูกูมันเจ็บจะชั่นเนาะก็สีหรือเทียนบาลังกงนั่นสีข้าวเทียนไม่ไปขึ้นไงไงไว้จะติดจุยจุยจุยก็อีเทียนบ่หิอันนี้ก็ไม่จริงจะชั่นตัวเก่งใช่บ่ในคนก็บ่ในคนกายใจว่าไม่บังความไปกุยกุยเท่าว่าบ่ความกันแล้วล่ะแต่พี่บอกว่าความไปจะเจ็บไม่แล้วล่ะไม่บังความไปก้องอาคนกายก้องไปกินจุยเลยเทียนบ่ไม่บังรู้จะเจ็บแล้วก็คนกายน่าสิลุยซิมละจริงย่องจังเก่ารู้จุยเทียนบ่问题ให้สิลุยใส่จุยถ้ามีลุยซิมลุยเทียนละบ่เก่าแล้วก็ลุกจุยแล้วก็ลุกไม่สิที่จุยลุกสิที่ลุ่นกิจุยแล้วที่ลุ่นยาวเทียนนี่คนจริงจะชั่นสวยเวลาอังกงเบี้ยวสิวละจะเลยกุยเอ๊ะจะชั่นว่าตัวเมียนเดียนว่าตัวกาเซียนเจสิวเฮงในที่ห้องว่าสูงผมเสียงข้างกาแล้วหันจะเป็นนี่หลังตัวเป็นสิวเวลาเวลาว่าจะเกิดตู้เดียวจะเกี่ยวจังก๊อหลังจังก๊อจ้าบ่修了修了真好，你修那边干那那边三年过呢，三年过未教的是，你咪走，你咪接落去修，你看到伊好处，伊注意到讲伊人加轻松加快乐，所以咪走，伊咪接落去，那边无法咧就走了。有咧阿毛人那边修几年啊？所以真实的修行，那是你修掉来讲，意思就修，你感觉你人就轻松，因为你放下家这些物件，放下家这些物件物件，所以你人变较轻松去。这是我家己的经验本。所以我人唔是，了因为我人放下家，我嘛谈着爽咯，谈着快乐咯，这是自然发生物件，这唔是讲有啲要去谈着。我啦，我思维思维冇成功，冇去探索嘅。特别就类似烧了一组连发生嘅物件，也感觉，也轻松，也欢喜。所以，那时讲你烧了就烧就喘就冇力，冇精神，你会拆垮，你会拆垮。你烧嘅物件，你是按照款烧，你烧掉唔掉？都到位修错了，然后真正的、真硬的方法，你有时有人用，有人阿妹话，按错款，安尼款修啊，我边个成日掉掉啊，未好事，我唔知怎么修落去。有时我咪解讲，我讲，你看到对一条抓够了，哎，看了啊，我知了，我 miss 掉一点，因为消化唔掉，因为太多唔掉。这里不是讲一家己。做出来物件，即唔是经常讲嘅物件，是讲伊是用较 modern 嘅方法嚟讲，讲人，加普通嘅方法讲讲。Why do you focus so hard？ 你天去注意你多啦做虾米？你是唔是要贪物件？你是唔是要虾米物件发生？你是唔是喺要做虾米物件冇去？注意看。是你太安尼看的太多有滴无？双可能会爱贪掉，你得用出力淡薄。我师父阿能讲啊，伊讲，我人，那是讲我人爱贪掉一个物件，真正厌一个物件，我人是不是真骨力？呀，会贪累了，骨只骨力会贪物件吗？啊，用真济力。出家之力，那是往真正起航，我人不是出家之力。那是我人唔知家己咧做咩物件，不是出家之力，这就是贪嗔痴。所以你出力一穿的时候，你再讲是贪嗔痴在做工了，这不是智慧在做工。 说修行修住修住穿，第二时修错了，错了，你不会去参观是虾米物件了。修行的心应该是 relaxing 放灵的，啊，真正平静的。那是你心真正压杂，真正安，真正紧张，你未修。卖出力的注意，卖控制，卖逼家己。非常重要。我人修行不是要控制，不是要 control， 不要想，但就要注意这个人，不用注意别的东西，不是。在北京道里面第二点就是，怀疑是欢迎，就真思维啦，但是真思维像是不没丢，思维是讲想。但比三啊三甲八样的甲钓的反应呢，就是讲钓的态度，钓的心的态度，一心的伊按照款一心的伊去做物件，伊这态度。所以头一点下边啊。是下面呢，这心呢是放的心。第二点是，会使讲是how to say kind in Hokkien 啊，好心嘛，慈悲可无咩丢，慈心啦，也在讲慈心啦，慈爱心啦。有一个爱心也在讲。了第三呢，伊是无硬的，他的心无会逼，无会不包，不是会暴力，会硬的来，他这个心，不是凶的心，对啊，不是凶，无凶的心。这无凶的心是怎样软的心吗？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修，修行不是这样吃穿。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用对的这个态度去修。所以如果有对的态度去修来说，我们修还不穿。那不是说要逼自己不要叮当，为唔是要逼家己，要坐一点钟，并且我无讲要坐一点钟嘅。你坐落去，你坐落去，做咩事都会站起来，啊，你会知，是唔是坐了未甘了，无适合，佮接落去坐，坐了未，他的心无力，你心正暗。了，你再讲，安尼款坐落去，我会直直爱困，未甘了啊，较好站起来行。啊，你再讲，你因为安尼款，你站起来，你是用智慧，你是用，你因为有对的原因，你站起来行。但变那是你坐落来，你看时间了，啊，把你 ，OK， 十点三零二，十一点三零二，把你会使爬起来，是你坐。我两点过后，把你几点了嘛？去吧，就我未考过，未考过，哇，过半点钟啊，吃力，有无？所以，那时你不是追自己，你是追时间，对不对？别去管时间，不重要，重要是这边，要有人。因为卖亏把酒，人家冷不冷咯？我，喝有 DAC， 满脑冷不冷？满脑真我都夸。样是教样家己烧，甘坐嘛，接落去坐咯；无甘咧嘛，站起来咯；甘徛嘛，徛咯。 有高墙面嘅经历而无光嘅面镜，特别白露正只能讲嘅，就是咩？就是看白蕉。警察无讲就爱看白蕉。你开白蕉咩使？大中国嘅禅宗啊，养无在都看白蕉，白蕉可能开一半，你看养是半零白蕉。你白蕉开掉了，注意看你白蕉半零无你 也。眼珠啊， 帮灵无，唔是要注意看物件，要注意疾病。你注意看目睭帮灵无？你注意看目睭帮灵，你自然不是看到物件啦。特别你无安尼注意，安尼坐，你不如试看。你注意目睭看，目睭帮灵无？目睭嗰是开掉。哎呦，这就是知影家己伫看，无艰苦诶。 OK， 无你会甲人讲安怎款，袂笑安怎款会知影？ 手放倒一下，感觉到无？会感觉到无？虾米人感觉袂到？起手，会感觉到无？欠用真正出来去感觉无？免吗？你爱知伊感觉，你就感觉着着，是毋是？我人欠用的力就是安尼坐够了，免卡坐了。你伫看了我的时，你感觉着你手无？上次时，不是感觉着。那是你真正真正注意我，可能你感觉袂到。特别那是你帮人，你伫看条，你伫听，都无是感觉到你手。安尼看呢，伊心呢，都是无注意，一看物件、听物件、感觉物件安尼济，伊是伫注意在，就是注意这个在。然后伊心一直伫，伊是注意这个在。这就是定。OK， 你手放来，放了卡。加济人济些，你是手放卡嘛？吓，嗰是放安尼款。感觉到无？艰苦无 ？OK， 把你感觉归你身骨，最快身骨轻松还是无轻松？放灵还是无放灵？看靠注意不？还没人注意不了身躯的感觉。那是卖去注意了感觉，较看靠哈。说无看靠的，才硬的。说伫注意这身躯的时，可能我能注意到身躯，无那轻松，可能感觉较硬。但是如果是感觉较轻松，讲真自然，我原本做着一个身躯伫喘气。若是真紧张的时，感觉无咪喘，感觉无咪着喘气的。太紧张了。但是若是成功放灵来讲，自然才会用注意着。做头像是切看身躯放灵无？做修行不是这么艰苦的东西，要注意不是这么艰苦的东西，注意是这么硬的东西。艰苦是多多路呢，艰苦做到一点是多多路呢，是要下期注意，是不是？所以安怎款会让我人下期注意呢？ OK， 我师父教的方法就是这样，会去问家己，用问话啦。比如身躯感觉安怎款？就像他妈，我他妈问你身躯感觉安怎款？你会感觉到身躯无？你就注意到了，是不是？自然你心就走去注意了嘛。啊，你不，把你问家己看，把你身躯感觉安怎款？ ขอรู้ว่าสิ่งกูกำกันจะขั้นชิมชิจูเลียนดูที่อีจูสิจุยแล้วจูเซียนี่ขั้นเนี่ย so 因为我拢无关系注意呢，我就爱一见妹，特别妹，把你感觉成功感觉这款。你可能那是你注意心加济，你不能问讲，把你心的做物件。要我心的想物件无？把你心的情形这款一定还是无定？姊妹伊就注意了，所以用一个方法来问呢，啊，一心都会记住。所以买滴滴问，滴滴问，滴滴问，滴滴问啦，你讲不正确，不是不是问，后来伊就会记。OK， 第九点位啊，唔系去做出来嘅物件，本唔系去杀走嘅物件，再就好。即系头先我讲咗啦，要做出物件来是贪，要杀走嘅物件呢，即系是嗔。唔再讲下面物件啲发生，假使冇发生了，即系是痴。干那搞这里看嘛，这里注意心，这里看就是这里还没看呢，就是讲一无贪、无嗔，一般无紧张的事呢。啊，你把你是正式的注意，正式的地修。开始的时候，无算是正式地修过。但边那是心啊，伊无讲唔是干那这里啦，一般无爱困，一般无这里爱贪的物件。因为无一个紧张的心，伊本无疑心，迄时是伊心真正定了，伊本真正清楚，迄时是啊修行真顺了，啊卖要求大智老智谈到这里啦，哈，哎到这里时啊，一顺的时啊，真正应修的哦，伊知影的心顺顺了，你免问家己了，伊顺顺行的，伊想讲。伊想讲是家己行了了在哦，伊有一个 momentum 了啊，所以顺顺条行的。你看呐，想讲去看戏呢，对条行。你看呐，欠用保持面对你搞了，你免讲去调低去问家借物件，特别你卖讲去佚佗物件啦，佚佗下你肯定别去。卖去讲话讲无唔三唔四物件，无关系就小兴啊，啊，你都本来是应别去。那是你无做这面来讲，会变成顺去了。卖去啊，希望赚点咩物件，卖贪，卖有虾米希望，卖去赚虾米物件，卖去免紧张，免紧张。那是有安尼款的态度到心内边呢，变做真坎坷受。我人唔是要做物件。来教我人的艺术，安尼款的发生，我唔是要做物件教我人的艺术。那是心无定一乱，下咧就是下一时会发，我就是要明白这个发，要注意来明白这个发。那今日这心下一时正定，我人不是要明白这个发。我来明白讲，做咩事也安尼款。我来看了因缘，所以我人唔是会做喺变安尼款，还是变下尼款。特别那是我人会自然用一个钓的方法去修来讲，钓的一个态度去修来讲，自然伊心会变较定的。这是自然发生的物件，你用钓的方法，伊自然家己会较定。你想看？那是讲我人爱贪着物件，我借来我爱贪着物件，你心定无？你心无定， 所以那时你借来，你无讲爱去谈那物件，你看他借了，你未明白，你去注意呢，你心较定无？所以迄一时，你因为你有钓的想法啦，你心自然就变较定了。这个就是所谓因为智慧，因为有智慧，把你有的定。你按你看定呢是较窄的，特别这是较浅个啦。是较深的智慧的事，是都是明白物件的事，明白这个，明白贪嗔痴，明白这个啊六根，这看这看听，都明白这物件的事，哈里是较厉害一点，哈里点无影响人影响，无影响物件影响。我人是袂知。他们面家的发生，熟悉的发生的面家，伊是按照款，我都知，我袂知讲，伊是按哪款。我来买老家己，买干那看这边，买看这边，我袂看贵嘞。看这类面家是按照个发生，因为这类面家，马路有这类面家，了因为这类面家，所以按哪款面家发生，我会看到伊个按照款变。要这里面讲起小嘢，我是注意了。心里做咩物件？啲小，佮是啲注意。啊，这里是我人会使每家己嘅物件，我都心里做咩？只每呢，啊，你都注意了。你都无沉到你想法内边，你无沉到你啲过去啊、后过，你无沉到里边，就是一时无想问好，你无沉落去，你知。那因为我人会知，我人会知讲想法是虾米来，想法就是心做出来物件了，无了。因为我人会明白这点，我人未讲去惊讲讲想着，我人无欢喜的事，我人未惊了，因为我人家我人明白，我人知讲这是干那是想了。所以大黑其实就是有想问好。我能贪到自由，这就是佛会教我人的物件，一部分啊，一部分人的物件。我能被明白物件，因为我能明白，所以我人会帮，我人无执着伊。但那过我人想到无欢喜物件的事啊，就是意思我往过的执着掉，执着掉伊个。虽然你是看物件，心骨是执着，执着不是讲我讲执着世界物件尔，我拢无世界物件，我是执着诶。那是无来讲啊，我拢起房诶时，我拢蛮有去直直去笑诶。我你个人家路诶时，过了我过去笑，过笑过笑，无世界物件吗？无爽诶物件吗？虾米个直直笑直直笑，是不是执着？是，一心未放。因为伊未晓个，伊唔知个，伊无法，伊就爱执着。所以到执着的时，安怎讲好？唔是家家己讲要放，要明白这个执着。注意咯，这个执着的心，爱学这个心明白讲，哇，执着的是坎坷咯。啊，滴滴注意啦，注意到伊明白了啊，伊慢慢放了。伊未明白的时，伊怪了了咯。所以注意到伊。一看到罢了，一干完了，还把路放。一放的时呢，是自己放的，路面放的。因为明白，所以先放。OK， 这边故事会使唱，会使问物件。把路心里最物件，最内边还是最外口？内边就是讲自己的身躯，自己的心。外口就是去看别人在做物件。我一个人安尼管啊。啊！你话就查某水咯，啊！你这里啊，哈里啊，哈里啊，话，啊，真无用，哈里唔是少用，是看别人看物件，我人注意这边。有时我人不能问，这个注意的心，你是真实的注意无？还是表面的注意呢？你是真实的注意。伊是清清采采呢 ，OK 啦，当着摘当不好啦。哇，哈哩物件，哈哩物件来，哈哩哈哩物件来。结果有摘淡薄，但比无正式的摘。 不是不 serious 的修行，清清菜菜你看OK 啦，结晶结晶再搞了一看心的态度是怎样看查看。有认真的注意，意思不是说出力的注意，认真的注意是说有这个兴趣不会在不会明白，了按你看的注意搞了，他就是搞认真了，不要过头认真，不要太过头 serious你来看本牌是有感觉。正本是过去说的方法啦，想明白本不要用这个爱贪明白的心来修，可是为做明爱明白发生的心你看做来说有点就是串的，我们就要接受了注意好和不好的东西，感觉和什么东西，所谓好和不好啦，其实不说好和不好的，是说我能说这个好这个不好，我们所谓的好和不好的东西，不是我能不注意不明白的东西，不减下减的东西，注意了的东西我能不参落去，那是我能在注意这东西的时候，一心走去追求东西，我能欠用太多东西来哟，不欠用，我能够欠用注意说一直注意这个，不是去注意一注意的东西，是注意说一直注意，一心在注意这个，一直注意下来，一直注意这个，一个注意这个，有时心跟手注意这个，一直会转，那时候一时想那款这个心的注意，然后你就注意这个心的注意，你注意你心的做什么东西，所以那是我能注意心做什么东西，一注意什么东西，那是我能注意心的做什么东西，一注意什么东西，我能够是在修，因为我能是注意心，我能是注意心的注意东西。 OK， 比如说你在走，然后有人有人截掉，你看到人截掉，然后你看到一滴毒菇，咚咚，然后你把手去注意看，看伊了，哇，你可能失笑，不够困啊，别好借钱，可能求伊，你好人家啊，那时了会记讲，我伫做咩？我伫讲人，我伫看人。那是你想讲修行，就是干那爱注意多对，你卡步噶啥物件，你快快拖多对来。man， 你可能欠用黑市，再讲你黑市的做啥物件？哦，我把你的注意人，我把你的工人注意这里搞了。那就连一心工个搞了，伊都买了，伊都不爱注意了，伊无对这里，无。感觉无咩特别啦，无兴趣啦，伊就随便注意了。所以我能干呐欠用呢，我能免讲拖来拖去，我能免白讲个心注意之类物件了。所以我能安尼款是毋是讲个心会真正散呢？毋是，因为能注意物件，毋是一个心注意个物件。那是讲我是注意下咧，要是注意之类，搁注意之类，只只啊散。特别我毋是。我是注意这个注意的心的注意什么东西，所以没算。阿珍差我说这样看的比如你说就像他是吃地图，他起好了他的地图房，地图起好地图房了，他住地图房的道路，他住中央还是住边啊？住中央你不走去边啊，除非边好物件做啦，有掠到物件，吓。无来讲，伊是大动物，伊免走来走去，伊大平等尔。可能有物件来，倒下这边伊大 center， 伊在讲下物件，下物件发生，有蚊啊、掉到边伊在哦，了可能因为伊袂去知影，伊袂去，伊知有物件好食，伊走去下边。 佢又係多啲嚟當。佢咪講別家幾多當，吸用去追咩嘢，一去追，喺追過了，伊就嚟啲當。有你咪想講伊多當啊？唔知講邊啊當啲咩嘢是啥物啊？那是你把我看過地圖，地圖版，地圖啊，地圖版咩啊？我想講我會撈伊咋 ？OK。旁边啊，捞一看是不是？伊会想讲有网钓着，伊有走过去哦，佮无走过去，伊再讲唔是来捞啊！就是我有时夹许沉落去，当伊们无走过去，伊再讲袂食的。所以我人心是安尼款，我人伫中午。注意这个知影的心，然后当在中午，我来注意到知影咩，知影看，知影听，知影身躯感觉，知影淡，知影味，知影想。我来注意知影较济，免去注意遐个知影的物件。所以因为伊看呐，伊就像个蜘蛛来往一朵动物，一只只定，免走来走去。可能开始我甲你讲，你讲讲呢？抓不到，只是欠用烧了，你觉得会较明白。所以我是跟人每个人讲的是讲，安尼看注意呢，不是讲会走来走去。虽然你心果是有这类款，一般是有这类老款，伊会走来走去，这是我人普通人的一种做法。因为贪嗔痴呢，伊是会催眠家，催眠家作为也不应的。你这里爱啊，你爱，这里要注意啊，这边你得去注意下边。伊唔知自己在做咩物件，我人是袂知啊，心里做咩物件，明白哦？嗯。你是不是袂干呐？爱爽的物件，你是淡薄无爽物件都会买。安尼款有理由无？安尼款是不是发的方法？安尼款做是不是教法？啊，不是教法。因为警察讲清楚，市民做咁唔好，伊感觉做咁唔好，爽不爽，原本是罪。因为我人未明白这是向你面前来，我人未 check， 有个 check， 看我人的调，我人的态度，我人修行态度，是对还是唔对？一个轻松啊，自由的心，会好你好好的修，也自在轻松的心，会好你好好的修。如果这个丢的太多无，所以这个我要查。然后那是讲我人心就修就安啊，如果再讲太多是说唔掉了。所以你使积累成果，你嚟在你心上作款。唔系因为我只心啲想，你感觉讲上家可以差乱了。唔系想讲自己嚟啲差乱我人嘅物件，唔是。我人有心，有只咧脑，一就是会想诶，一就是会讲来，就像个目睭，有目睭一对看。有耳仔一对听，有心一对想，一切是伊会讲来，伊毋是问题。我人读经册来讲，一点正重要，伊讲，要明白这个六根，要明白看，明白听，明白啊，味淡动想，要明白这个，毋是要感应起来，所以我人会。我人唔是要做好心买想，我人是要知心地发生嘅事，有想我人会知。有时那是心较定嘅事，伊买想，伊无物件好想，伊无想买想，所以无想咯。有时像你看，你本知讲哦，无想嘅心是安怎款嘅？为人啊， 像在讲哦，心小的时候要注意啊，要个注意这个穿开下面啊，注意身骨。那有时一心变变加紧的时，一说不要注意啊，哎呦，千万不明家好注意啊，因为一时关系不注意明家，伊唔是注意心。心无小的时，安怎讲？在讲心无小咯。嗯。所以我人唔是会做好心无想，我人会知有想的事，想做款，无想的事想做款，我唔会知。下面物件，我人注意到，我人唔是会晒走。那是有贪嗔痴抱起来，我人会去摘呀伊，又抱起来，然后一摘呀下面。就比如是讲 in relation to the object， 意思是讲啊，那是讲想到一个物件，或是看到一个物件，啊，有贪嗔痴抱起来，啊，我来再讲有这个关怀，爱看到这个关怀，就是这个因缘，所以我人爱去安尼款的去研究，就是贪嗔痴。注意的物件不是真重要，这个注意的心，这个大阿伯的注意的心，这个是真是重要的物件。那是这个注意的心呢，也是用对的这个态度来注意来讲，我注意什么物件，我是对。所以人讲哦，修行爱注意这边较好。你讲冇，冇正注意这边较好，对。这边啊冇咩物件较好诶，政府冇咩物件较好诶。重要是遐咧注意的心。有一过，我把一叫人伊去教一叫人啊，一叫师傅修，即下到班里当，即师啊缅甸的即大师傅。教贤书较出名，伊下这边伊个传统呢是注意这边较济啦，用伫配普通来讲是讲叫人注意这边个。所以伊本去修白位地方呢，伊去啊修白澳个，啊白澳个讲注意这边。所以来解修个时，伊本淡薄歹势啦，伊去问伊说注意这边较好还是注意这边较好？你去问伊伊。伊下子伊样个传统教法就是样个教法就是注意这边嘛。如果爱问呢，伊个爱问，袂可能袂得死啦，看人做看反应。你讲注意这边较好还是这边较好？那耶稣真要智慧。你讲，那是你袂注意这边，那是你注意这边唔好，那是你注意这边唔好，那是你执着都是有执着，明白哦？我注意这边，我唔是会接着这边。我注意这边，我唔是会接着这边。你我看到警察呢，较早的警呢，咪讲过后的警啦，啊，早期的警，伊无讲注意道路，伊无讲注意这边，伊无讲注意这边，因为伊讲正简单俩。受气的时在讲受气，我呼气的时在讲你呼，安尼俩。伊无讲注意鼻腔，无讲注意腹肚，袂注意心肝头，无。安尼款变只较简单，对唔对？免讲去逼你心注意多咯，对唔对？较简单，较轻松。呼气是怎样呼气？呼气怎样呼？哦，真正 relax。了伊个讲接落来，呼气是感觉规个身躯，呼气是不感觉规个身躯。甲白露真济人个教法完全无相，我了真济教个讲注意，干那注意一个，莫注意旁物件哦，干那注意一个尔，旁物件来，拖心都对来注意一个，不相，真正不相。所以，在这个时，就是如果古早古时个方法问好，我有几讲在前两集。 你崩天生，你在你的穿轨搞了，你在你穿轨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成果搞了。了解这人到这边呢，是无到这边的，可能就转去的，你不能再修。你在做的东西本好，你在走路，你在煮菜，你在滑车，注意会去准的本事来会去注意，按照会去注意你就没关系，把你我在做的东西，把你成功感觉按照看，把你我心在做的东西，你每天都会注意，你本事会被记啦，但你会被记的，但是你会记的是你接下去修咯，没说他命的自己说哎呀安怎没记这样过了，没说没这里没用的了难，这本是贪嗔痴的做工，没乱自己的没看没有，你会记的是你就做，你自己注意看，你心知道你做什么的事，知道什么的发生的事，你心怎么看比较知道吗，比较定吗，你不知道的事按照看，但是你不知道的事你不注意啦，但是你知道你不知道的事过后的事你会记吗，还是心怎么看，然后你会看出的分别，看多了呢你心就自然要注意比较多了，因为看到它的好处，会记吗，不记来说不要没记没有用的，你没记了你做你心更加不定了，会记的是哦，你就是会记的是你就是在注意了吗，我接下去就好了咯，过后都不记了，没了，爱不好买不好，没谈改变了，过了好不好，所以到处大家说话不好，到这座江你本身准备本事来修，要安怎看会记修呢，那是你会记说修行较重要，过你做的东西你就会记，那是一心感觉讲做的物件比修行较重要呢，都就真袂记了。是讲话，讲话真袂记的，因为讲话真重要。有时啊，我人讲话，人未讲了的时候，我人就想袂家己来讲个物件对。你单调伊讲了呢，看你听那么好，哎，讲出来了，啊，迄时也是因为讲话真正重要。啊，迄时就真正用袂记，所以注意家己较济，注意看家己的心，一个态度像这款，又对修行的，一对修行的看法像款，感觉讲修行重要无重要？敢若有这个心心的时呢，马路会有这个骨力。这心心的讲对这心心的修行，比如讲，把路你听我讲话，听了路对我讲的物件有信心，那把路会做嘛？那是你对我讲的物件无信心，可能你看我讲话的方法，你看我讲的物件无意思的，就无理由的。那假是看到我的款，看这个书，真是家己无修行的啦，未好事啦。安尼看你都无信心了，对不对？安尼看修来讲。你都无信心，无这里无爱去修了，所以信心是欠了的。那我这里未骨力的时呢，骨力那边骨力未在呀，未去修，未去注意。啊，了安尼款这里会记的心就出来就用，一出来就用，出来就会记，会记修。那出来就会记的时呢，一定就用。这边乱这个卡车乱的抓啊，一下这边萨玛蒂，下边啊阿摩是写 concentration， 有人是写 concentration， 有人不是 concentration， 有人是巴雷吉，有哦，写名家，呀，你写名家 ，steadiness 呀，stability of mind，OK，、okay. 这是。这是较差的啦 concentration 过后我的师父一家 伊咪用这 concentration 这字，伊阿毛无咪搞，但是伊袂卡板的是，因为故事也是人哋嚟讲 concentration， 所以咪用 concentration 咯。特别贵有一再讲 concentration 这字未甘，一话伊话 stability 定，等人字即个定是虾米意思？是 concentration 不？唔是，定这字是 stability 吗？stable 嘛，真正 steady 喎，安尼看白都是定对唔对？你心定无定，你是看你心 steady 无 steady， 安干嘛？唔是你心注意无注意，唔是咯，是真正出力嚟注意噶，是唔是？所以 concentration 啊，即个字无安尼干，所以用 steadiness 去干。特别我较熟噶，可能外一个字，但一个可能较 high class 嘅阿毛啦，composure， 嗰只咧，用嘅阿摩字是 collectedness， composure or collectedness。了，只咧字啊，其实加只咧 samadhi 嘅字是较近嘅，本地意思。那虽然并非淡薄巴利文 ，samadhi 只咧字呢，只咧，这是只咧 noun 啊，只咧名词啊。也动词也 verb 呢是 samadhiati， samadhiati 呢也是 passive 来，也是像个passive voice， 像阿华那字地伯利地哈咪咪讲也是 passive voice， 也 active voice 呢是 samadhati， sam 个 adhati， adhati 就是棒。生就是讲多只诶，所以绑多只诶 ，put together， 另外一个英语阿摩字来用嘛是 collect 咯，绑多只诶咯，即物件，哇你物件四双绑正得了 ，put together collect， 就即个心像心加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边，那边 put together， 即就是 collectedness。一心定，一无啾啾啾啾啾啾啾啾，这个就是定。这个定呢，为人呢是用注意这个物件，一紧掉一心同阿这边，把路这个定，这是 A。我安尼看呢可能，我有只这是做掉的物件。但是这个物件呢，这个定呢，真正无在，你就无。无即个无去调去去注意物件的时啊，哈，伊就伊咧放伊的时，你本只快失去。了，一失去呢，唔是讲伊无即个注意力，伊有。为人啊，养修即个注意啊，因爱调啲注意来讲，伊爱欠了紧了伊啊。了，伊无修的时，无戒掉的时，那时又。想到起风的物件，无欢喜物件，因为关系了嘛，一心果是不是禁掉的啦？了，所以为人类看到啊，我看伊坐先生真厉害，坐真久啊，一点钟、两点钟，但脾气不真歹啦。啊，这边说，因为伊是关系禁，所以无坐先的是一小物件的是，又不是禁加温温的，这是执着来的哟。所以这里我无高咧，你看是安尼个修法，因为我人啲修唔掉物件出来呀。所以这定较好个定呢，唔是因为伊注意下这边，因为伊心本身家己定。要更加厉害呢，是因为伊明白，所以伊定。他咧看咧定呢，就真正在。一看到面，下面物件不好，听到面物件不好，一晓得面物件不好，一个是定。安尼看，无论是真实的定吗？定不是讲淡薄啊，像我有读到这个圣严法师归亡了啦啊。圣严一是法鼓山，台湾法鼓山的。加善的师父 现实。所以有一篇又讲到的物件，伊就是其实是伊讲经的时人写落来啦。伊讲有一个人来甲伊讲，哇，我把路诶入定了，哎，摊入定了，了，阿比啊，我了我入定了，我咪去做呢浙江，我做浙江了啊，袂样袂做淡薄工啊，袂洗头卡啦，袂酒啊，烧头卡啦。伊讲做这物件了，我都无摊入定啊，定都无去了。然后伊就骂，我这里还没看见顶来，还没订来，但不洗头卡就无了，还没订来的。所以这不是真实的订，真实的订是伫做面件本好，本有这个新的订，下来款马路是好料的订，我让伊新的订就是这个订。就是因为这个订，伊真正稳的是了落对的 start 明白物件，如实之见可能你看过，当人安尼款讲，如实之见就是一样教下的物件是按照款，你就安尼款的明白伊，知影伊，因为伊心定的时呢，伊看物件清楚。不是注意才出力，因为就是专注，安尼款专注，你干那看下你物件清楚，你看别物件无清楚。因为心家己定的时，一看物件才清，一心清一看物件清楚，所以明白。了，因为你明白物件呢，这就是智慧，要自然对信心打药。所以这就是。教我的明白啦，这是修行的方法。要教我的这个明白，我自己有对这个修法呢，我有注意到讲我生活有改变，我有注意到讲我古早真济无欢喜的事也看开，因为我会知讲我修行方法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对我的修行我真正真正有信心。修行不是讲袂逃走，人家讲修行是逃走啊，逃避啊。为人是修一个逃避的这先，逃避先，逃避禅，avoidance meditation， 不是 mindfulness meditation。所以是不是修逃避禅？我人袂修逃避禅，我人是袂修智慧。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修定，要去明白物件。所以，若是你修掉了，你再讲，你看到好处的是，就连你不想讲，我安尼看，你有怎样有信心？不是讲看啊，对这个修行有信心，你本对自己有信心，你再讲，哎哟，做会到的喎，有安尼款的事，真是真是有安尼款的事。无人会甲你讲，这是无影了，因为你家己真实真实你看到。那是你人甲你讲啊，哇，榴莲真正真正好食，你唔捌食过榴莲来讲，对这你是干哪？因为你相信你 OK 啦，好食啦。特别你爱你家己食掉，你把你再讲是安怎款嘛？那可能对你来讲无好食，冇可能啦，有人冇食过榴莲。特别你家己知。事实是虾米？免别人甲你讲了，你本无人会去改变你的想法。你唔是讲你硬硬禁掉你的想法，卖去接受你的想法，免，因为你看到的就是安尼款，未走了。所以讲到这边，我咪加杯没有？有麦啊！啊，这边有wireless 的麦，后面两杯门羹，继续。OK， 我要讲两部门羹本啊，就是有多这边烧的人，所以嘛在七点半吃早顿，然后十二点是吃午顿，然后 จับเตี้ยเมื่อสิว่าหลังตัวเจนอะไรเจการเล่าตัวเจนอะไรเจตัวเราติ้งละอยู่ที่ในตีห้องการด้านนั้นสิอะไรจ่าบ่อยตีห้องยังเท่าจริงแล้วสามเตี้ยกว่าบนสี่จีกุยแล้วสามเตี้ยกว่าเจแล้วกุยเอานี่สี่เตี้ยกว่าว่าหลังทอลุนแล้วอาแม่ไปเตี้ยกว่าสี่เสียงตัวที่ไรจะเป็นแล้วคิดทายสี่การนี้สิลูกกับกี่สี่การลูกไปแก่ลูกไปเจลูกไปขาลูกไปเทไม่ได้ใช่แต่พี่ไม่เทในกูละนั่นคนกี่ so จากที่ไปกี่เตี้ยแช่กี่ไหลคุณป้าสิลูกแช่กี่ไหลคุณป้าสิกี่ไหลนั่นสิคุณโบเกาลุ่มเม้นเป็กกากิขี้ไหลเวลังสีก้อนสีอ้ำขุนแล้วน่ะสิลุ่มเป็กจ้าขี้ไหลบุญโบโฮไอ้กุยจีนอันนี้มันตึงอ่ะอันนี้สิเลี้ยวสีกันลูกขุนเก่าแล้วลูกขี้ไหลน่ะสิลุ่มไม่ขี้ไหลก็เอซ้ายละแต่พี่วังชิดยังปวดจ้าแล้วอ่ะนั่นสิลูกชิดยังปวดไม่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ดียวกินก็จำชิดยังก็ทันจ้าหรอกเขามีแกงไว้บุญเหรอโอเคคือนั่นสิบุญมีแกงว่าบุญแกงไว้กองกุยนางกูขอลองสตาร์ทถ้ามีมีแกหัวเสียงคุณพ่อก็จุยเดียวมีแกว่าสิมติ้งหัวเสียงเองว่าสิมจุยเดียวมีแกก็จุยเดียวมีแกคุณพ่อเอกีจิตยังเอกีตึงโชยังกาแล้วสิจูเลียนในมีแกเสียงกุยคำกาลูกที่แกร้อยสิเจียวคุณพ่อเทียวคุณพ่อจุยเดียวคำกาสิเอกียังจะได้เดียวเสียงหัวไปคิดจุยคือสิจะได้กาแล้วสิ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มีแกคำกาสิ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มีแกขวาสิ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มีแกทิ้งสิ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มีแกเสียงบุญสิส่วนว่าหลังสิบวิธีใจย่าจะได้จูเลียนหัวเสียงมีแกว่าหลังสิบวิธีคงเจีย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จุยแล้วเอกีจุยอันช่วยเอกีจุยคือสิยังมุยกากีบาลูอันจอควันบาลูสิงกูกรรมการจอควันบาลูซิมดิโชมิงแกยองอันในควันยองหัวไหลถ้าจะช่วยอะไรบินผู้กุยเลยมิงแกเต่ากาชิวอะไรไหลเอกีคีจุยโซตัวจีนอนจีไม่คิดคว้าปังมิงแกไม่คิดคว้าแฉกฮะสิมิงแกไอความมิงแกจะเลยเก่า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ไอควายแฉกได้จ้องยาวแฉกสิญี่ปุ่นแฉกบุปผาปุ่นแฉะแล้วชิปุ่นแฉะเตยจอง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กากีเอลูกขวาเลยแฉะว่าขวาไหวแฉะ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จุดก้องเกาจะเป็น